你如果5310元专柜的价格，这90头，你要是买4组的话，得花20000多。 对。 但是你今天在我们这1380，你订4组才花多少钱？才5200块钱。 就一组的钱。 对，所以说有钱没钱的话，咱得会过日子、 嗯， 咱能省则省。今天是有优惠、有活动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前把它囤下来。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秦的冷冻即食海参，一共是9袋，每袋是10根， 嗯， 然后每根呢是有30克，是一只大海参， 嗯， 然后另外赠送给大家的是10袋沁州的黄小米， 嗯， 一共是1380块钱。 对，今天在专柜的话，得要花到5000-6000，我们今天1380，但是是限时限量的。 动心的各位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，在6月22号至6月25号期间，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积分，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套券可以使用了，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，抓紧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星浩，星浩你好、 周老师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聊一聊咱们这个健康睡眠的事儿啊。 没错，其实要想有一个好的睡眠呢、有一个好的床是特别重要的。 没错， 而且床上面这个床垫呢，就重要之重要。 没错，一定是重中之重啊、很多人说，哎呦，20-30年前咱们用那个钢丝床垫，用了这个大概3-5年就塌了、对不对？整个全部都凹陷进去了。还有些朋友说，后来啊好一点，咱们用这个棕床垫，棕床垫挺硬实的，挺舒服的，但后来发现什么呀，皮肤瘙痒，因为这里边全都是螨虫细菌很多， 对， 所以现在啊非常流行一种天然的抑菌的抑螨的乳胶床垫，叫做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床垫啊。 没错，另外你还忘了人这个席梦思哈、有些这个席梦思的话呢，穿上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，它会一坑一坑的、 对，变形， 可能变形、因为你经常在一个位置睡的话呢，它就凹陷下去了， 对 啊，所以真的是不舒服。 没错， 所以现在呢，追求生活品质的，而且呢也追求自己健康的这样的人呢，真是瞄上了刚才你说的乳胶床垫。 乳胶床垫， 但是咱们国内的乳胶床垫啊，确实在质量各方面来讲呢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，因为咱们它制这个乳胶床垫的这个材料， 对， 好像咱们国家并不是优势。 对、因为咱们这么说啊，不是说它不好啊，但是你得想一想，这个乳胶床垫，这个乳胶哪儿产的多呀？一定是泰国产的多， 一定是泰国， 对不对？ 对， 你说你在市面上买的有一些乳胶床垫，它是从泰国进口的胶，然后再到它的工厂去打胶去制作。你想这胶经过海运，怎么的不得1-2个月呀、那胶都已经过期了或者变质了。出来这床垫，第一它承压性不好，承托性、舒适性全都下降了、所以你要买，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买原装进口来自于泰国的乳胶床垫、 但是说到原装进口的泰国的乳胶床垫也好、枕头也好、很多人呢确实千里迢迢的到这边旅游的时候、然后买回来吭哧吭哧的搬运回来，或者说呢还得托运过来， 对， 因为你到那边旅游点买的东西呢、一般相对比较贵， 对 啊，所以咱们就吃亏了。 对， 那么今天呢这些所谓的不足咱们都给它弥补了、 对， 那今天咱们为大家来推荐的，首先它是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床垫和乳胶枕， 没错、 另外呢价格也不是您想象的那么贵了。 没错啊、周老师在这儿我就跟您说实话吧，因为咱们是厂家直接来合作嘛， 对对对， 所以蒂芬妮可以说拿出更大的诚意给您、我们在泰国当地的价格都得是破万元了、在国内我可以给您一个参考价、红星美海龙是有的啊、1.8米的光是一个床垫就得是9800元，近万元了、1.5米的稍微便宜一点嘛，8800元，但都是接近万元、但今天周老师既然来到咱们北广、我都给您打3折的一个优惠。 好的，太棒了。那么刚才我看了一下，打3折的话呢、那么市面上1.8米的床垫，今天呢我们只卖到2980。 2980、 这个1.5米的床垫呢，我们卖到2880。 没错。 所以这个价格呢，一般的家里是可以承受的。 对 啊，你想你一辈子当中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， 哎、 所以呢，有一个好的床垫显得特别特别重要、 但是今天啊，不 不仅让你睡得舒服，还让你枕着舒服。 对， 乳胶枕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一对儿，两只，1580元，不用钱，咱免费送啊。 是的，今天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还要再给大家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枕两个。 对， 我们家有这个泰国， 特别舒服吧？ 背回来的， 哎呦， 真的是非常舒服，而且确实挺贵的。 没错 啊、那么今天呢，咱们是白赠了 啊，免费 送两个， 免费送。对， 好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这个价格呢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，赶快来拨打电话吧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如果买上的话呢，当然是这个免费送货、 啊，免费送货， 这个送到家为止。 对， 送货的话，它无论是床垫还是它的枕头，都是这个真空打包、 全部真空打包好了、所以体积非常小，您自己来拿或者搬运都非常的方便啊。 其实说到泰国原装的乳胶床垫也好，乳胶枕也好，确实有很多的优势。 哎，没错啊，它的优势啊，首先第一点，它是天然材料的，对吧？所以你想一想，在泰国那个地方，它干嘛呀？蚊虫比较多，所以它必须睡得舒服。而且泰国的天气是非常热的，所以容易有湿疹这些问题。所以这个乳胶材料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它具有天然的抑菌抑螨性。什么叫抑菌呢？有些人他总是睡在床上，尤其是那种化纤材料啊，特别容易起疹子，因为细菌繁殖。还有些朋友脸上容易有痘痘，因为有螨虫，包括头油多的都是这个原因。但今天咱们有检测报告的啊，抑菌率达到99.99%，咱们的抑螨性达到99%，所以这是一个天然、安全，而且是更加环保的一个床垫。第二点就是，你闻到了有一点点那个淡淡的味道，那个是乳胶天然的香气。 是的， 这个您放心。第三点是什么呀？就像周老师刚刚说的，那个席梦思也好啊，包括弹簧床垫也好，它塌了，真的两三年。比如说咱们稍微体重重一点，在臀部那就一个窝嘛， 对对 对， 然后整个腰椎就变形了。 是的， 但今天您放心，因为咱们是人体工程学的，所以今天咱们是主动搜寻和支撑你的腰窝、腿窝和你的颈椎的那个脖子那儿那个窝呀，我帮您承托了。 对， 但是 根据你的体型有不同的支撑， 自己的 S 型的变化啊，包括您臀部还有脚踝以及脚后跟啊，咱们舒压。所以我老说一句话，在广播你感受不到看不到，但是你想象一下，就像那个宇航员升空躺在那个零重力的那个感觉。 没错，就像躺在海水里边啊，上下起伏着，非常的舒服。 对， 而且它特有的那种蜂窝状的结构啊，我感觉到它那个稳定性啊，还有那个弹性都非常的好。 对 啊，而且它可以吸收睡眠呢这个翻动造成的噪音呐、和震动。比如说有些人一个床上睡俩人的话呢，如果席梦思一个人动，另外一个人真的是没法睡觉， 睡不了 啊，又有噪音，同时呢也被干扰。 对， 但是这个。我试了一下还真是没有、 我觉得让听众朋友们拿回家你也感受一下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晃动、就边上你老伴翻身你感觉不到的、这是因为它独立的舒压性和支撑性把压力全分散了。 好的，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就是很多人呢可能是这个想了很久的哈，但是由于它价格问题， 没舍得买， 由于呢可能到泰国去买也不方便、所以呢没有出手。 对， 那今天您可以出手了，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床垫啊、有1.5米的规格的，有1.8米的，到时候您定的时候您说好是要1.5米的， 选一下就行。对， 另外呢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无论是您买1.5米还是1.8米，我们都要赠您的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枕两个啊。实际上呢，市场价真的都非常贵，像那1.8米呢，能够卖到9800，1.5米的卖到8800。 对，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1.8米的只要2980， 三折、 3000块钱、三折。那么1.5米的只要2880，另外呢，都要赠您两个。泰国进口的乳胶床垫， 所以在这儿我真的建议大家，你把这一对儿都带走，带走两个组合，你主卧次卧总要的、 那倒是， 对不对？你在外面买一套，咱们这买三套了。 对呀、所以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呢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国内的这个乳胶床垫啊，有时候一打眼可能就会买错哈、像要买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到泰国去买，但是呢，到那边买呢，真的是很不方便。你说你旅游。本来想玩、然后带这个东西回来也很不方便， 大包 而且在旅游点儿买呢、没人跟你这个指导的话呢，你会打眼买到那种高价货。 对对，或者您说外文不太好的，没法跟别人沟通都不太方便。 是 这样吧，我给您一个机会啊，或者您在听节目的时候，你可以打电话，比如说你有朋友正在泰国旅游，你让他给你比比价吧，行吗？ 对、 基本上折合人民币都得10000多块钱。 是， 但是今天咱们的价格就是三折，2980，你买1.8米的呀，2880，你买1.5米的呀，而且你在泰国不可能白送你乳胶枕，今天咱们白送啊。一对儿1580，对不对？ 所以呢，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是 真的 听着了，来着了啊！ 对， 好，那再说一下，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啊乳胶床垫， 对， 乳胶枕。那么有1.8米的，也和1.5米的，您一定要跟我们的接线人说好啊，是要1.8米还是1.5米。另外呢，不管是您买一